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和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依托于国家典籍博物馆，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展，咱们继续这一场中国古典文学的诵读和鉴赏之旅。上期节目呀，咱们停留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回顾了诸葛亮《出师表》的鞠躬尽瘁和深沉情感，还有就是曹操、曹丕、曹植这三曹的壮阔诗篇，还有他们父子之间的情感纠葛。那么在即将到达唐朝之前啊，我们要以一篇展览中出现的作品，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来一次强势收尾，那就是宋代郭茂倩编辑明末清初吉古格课本的北朝民歌《木兰诗》。 唧唧复唧唧， 花木兰的故事我们太熟悉了，这一首《木兰诗》也着实让我们鲜活了曾经的课堂记忆。可是啊，要不是咱们这一次的展览，我们还真不太知道郭茂倩的大名。虽然郭茂倩不是《木兰诗》的作者，但是啊，要不是他编辑的乐府诗集收入这首诗，我们也就无法知道花木兰的故事了。郭茂倩生活在1041年到1099年，字德灿，北宋运州盱眙人，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东平。宋史啊，还有郭茂倩的传记呢。郭茂倩自己也写诗，他有一首《石桥》是这样写的：石桥安下少徘徊，雪暗松林拨不开。坐酒无人天象舞，双屋飞上诗声台。在这首诗的情境中啊，咱们可以想象有一位诗人在天地之间秉承山水精神，用文学与时代对话。郭茂倩家中是历代为官，这让他呢拥有了治学的基础。虽然他自己诗作不多，但是他编撰的乐府诗集有100卷呢，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乐府诗，这也是后代研究乐府诗的重要著作。那么花木兰是否实有其人呢？哎，不知道那个曾经怒批小品演员贾玲恶搞花木兰形象的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是否找到了新的研究成果啊？目前据我们所知呢，仍然无法在正史或野史当中找到任何花木兰的记载。那花木兰的形象和故事完全就来自于这首叙事民歌《木兰诗》，也叫《木兰辞》。当然，这并不能否认花木兰这个人物以及这首民歌作品的伟大。在中国文学史上，《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合称为乐府双璧。他所讲的这个替父从军、建立功勋又不愿做官、回家与父母团圆的故事，不仅热情赞扬了这位女子勇敢善良的品格、保家卫国的热情和英勇无畏的精神，也从侧面呢反映出了北方游牧民族普遍的尚武风气，也表现了北方人民憎恶割据战乱、渴望和平生活的意愿。而对木兰的讴歌，显然呢也冲击了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偏见，正所谓士奇诗奇嘛。这首诗啊富有浪漫色彩，而更加难得的是语言风格却又刚健而古朴。花木兰的故事响彻云霄，贯穿时代，也成为诸多文艺作品改编创作的素材。就是这段著名的谁说女子不如男，就几次出现在春晚舞台上。 刚才我们说的贾玲改编的那个小品啊，也盯准了这个题材。其实如果像某些评论所说，花木兰像贾玲表演的那样狼吞虎咽的吃鸡，就是损害了花木兰的形象，恐怕我觉得也有失公允啊。在那样的战争年代，恐怕花木兰啊要比贾玲所表演的那个形象还要粗糙，嘿，才能混迹在男性士兵的队伍里不被识破。当然了，这个小品当中表现出来的花木兰的人物设定，从懵懂愚笨到大义爱国，显得有些牵强而僵硬，也没有把笑料很舒服地安放在合理的位置，这就导致艺术创作与人们心中期待的那种花木兰的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偏差。那么在这一点上呢，迪士尼制作的动画电影《花木兰》就处理得很好。在这部作品中，花木兰虽然只是一个动画形象，但是啊，不仅从外貌上让人能够认同这样一个皮肤又黑、粗犷有力的北国女子，而且从性格层面上呢，也塑造出了一个兼具女儿细腻和男子刚强的时代英雄。 你不应该去，木兰，有那么多年轻人可以为国上战场。 保家卫国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光荣。 可你不想想你受伤的腿？ 我心甘情愿为正义献身， 可 我知道该怎么做。你不要再跟我多嘴了。 君之罪， 万一暴露了，要杀头的。 列祖列宗，求求你们保佑木兰。 好吧好吧，那你听这个。 劳驾在哪儿报道啊？啊，你有一把宝剑，我也有一把，他们是男人用的，很厉害。我这不正在练吗？骗得了谁呢？要想从军，除非老天爷帮我。 是有人在求老天爷帮他吗？是就说好，这事儿也凑合。 有鬼！ 听好了，木兰，你的贴身护卫龙来了，你的祖先派我来保你完成弃父从军的愿望。 快删呐！你不就是珊瑚吗？ 听我说，一旦被人发现你是女人，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你是谁呀？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迷失灵魂的守护神。是威力无比， 欢乐无限， 不可摧毁的木须。哈哈，挺火的吧？ 床前明月光， 这是穿越历史的声音，词以抒情，歌以咏志，这是历透千年的经典，卷展时光，辉映文明。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古籍生动，经典诵读，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欢迎同时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常设展览，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公元618年， 中国进入了历史公认的最强盛的时代，唐朝。唐朝是版图最大，亦是唯一没有修建长城的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它在科技、文化、经济、艺术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且又具有多元化的特点。那么从文学上来说呢，唐朝最让人瞩目的文学就是唐诗了。自陈子昂和初唐四杰开始，唐朝有名的诗人那是层出不穷啊，像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岑参、王维，中唐时期的李贺、韩愈、白居易，还有晚唐时期的小李杜啊、李商隐、杜牧等等，他们的诗作风格各异，既有对神话世界的丰富想象，又有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写，既有激昂雄浑的边塞诗，也有沉郁厚重的诗史，还有清新脱俗的田园诗。这些诗作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后世的宋代、明代、清代，虽然也有非常优秀的诗人出现，但是要说律诗和古诗的这个总体水平，还是比不过唐朝。这也使得唐诗啊，成为了咱们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那么这次展览呢，隋唐时代的第一位巨匠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那首《滕王阁序》既是唐代的早期之作，也是王勃的少年之作呀。当然了，关于《滕王阁序》的创作时间呢，历史上有争论，大概有四种说法啊。《太平广记》当中记载，这个王勃呢，年十三，跟随他的父亲到了江西，玉木山半古词，凭栏跨水，飞阁悬空，是遂作此诗。还有其他几种说法呀。不过呢，就是年龄最大呀，也不过是29岁啊，这样的一个记载。可是那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却成为了永恒的名句。哎，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句诗。不过呢，聊起唐诗，咱们典籍博物馆的古典文学专家赵银芳老师却没有谈这位少年天才，而是选取了另外一篇非常著名的诗作《春江花月夜》。这首诗出自唐代诗人张若虚，历来啊成为我们诗词朗诵活动的必备篇章啊，是绝对的宠儿。应该说呢，这就是唐朝时期最优秀的风景纪录片啊，它描绘了一幅优美渺远、长往迷离的春江月夜图啊，也书写了游子思妇真挚动人的离情别绪，素有孤篇盖全唐之美誉。那么这个说法出自何处呢？这首《春江花月夜》又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赵银芳老师为我们一一道来。 张若虚是一个很特别的诗人，去搜索《全唐诗库》的话，你会发现他留下来的诗到目前为止只有两首，其中有一首就是《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呢，它其实它不是这个张若虚新创的一首诗，因为这个名字是叫乐府旧题，在乐府诗里面有春江花月夜这样一个诗名，在隋代的时候都有很多人写过这样同题目但是不同内容的诗歌，然后张若虚呢，等于说他的春江花月夜继承了这个隋代和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春江花月夜的乐府的这个旧题的这样一个题材，等于说是旧瓶装新酒吧，虽然也不是那么新，因为那个题材都是写这个春江，但是呢它在整个的表达的这个方式上，还有它的这个意象上，是跟前代人相比是有很多进步的。春江花月夜为什么我们现代人看是这么出名呢？主要是得益于闻一多的评价。 闻一多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公匹师的自赎》，赎罪的赎，说因为初唐的时候跟这个隋代还有这个南北朝的这个末期，他们整个的都是以当时的主流的社会的主流的诗歌都是公匹诗。公匹诗主要写的是皇宫里面的这种风花雪月，不太健康的这种宴情啊，还有这些奢靡的生活，所以叫公匹诗嘛。但是呢，这个张若虚的这个《春江花月夜》，它里面把这个公匹诗从这个上层的宫殿里拉到了这个游子思妇的这样的思念之情，而且它的写景也很有特色。所以呢，闻一多就说，在他的《公匹诗的自赎》里面，就说，张若虚的这首诗一出来，等于说替这个公匹诗赎罪了，洗尽了这个公匹诗的铅华。闻一多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在这篇文章里面，他说张若虚这首诗一出来是孤篇压倒盛唐，跟盛唐的气象相比他一点都不差，而且说这首诗呢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号称孤篇债权堂的《春江花月夜》的确有其特有的价值和独到之处，不过要想压过全唐之诗也并非易事啊。唐诗之丰富多彩超乎想象啊。稍后呢，我们就依托于此次展览十零一二，与大家共同吟诵赏析，咱们一会儿再见。 春江也潮生明月旧，柳梢飞起重送孤舟，谁独临江畔桥头，念白云悠悠，清风浦上愁。无妨摇落花同我对饮杯中酒，长行一步一世无愧此刻风流。遥想斜月沉还无尽头，离人归期待重逢。轻烛台一人消瘦，江心无岁夜雨浓，怕执手当心安心离愁，争夺在柳梢相思故地成月幽，如今中几人弄扁舟，天地阔斧要死我，莫让年岁不愿上西楼。薄墨江山水淡出一半容失意，勾完花月春江无染入我花底，再添枫叶辗转黄昏后，白首有我共依。轻烛台一人消瘦，江心无月下客此情多娇，无心托朱漆，朱漆喷落，莫叹细月正圆了。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求意，江月年年望相思。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欢迎回到打开文化之门特别节目，我们来继续中国古典文学的诵读鉴赏之旅。当时间来到唐代啊，我头一回有了一种选择恐惧症，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而唐诗的内容又实在太多了。从容量上来说吧，唐代遗留下来的诗歌将近50000首，这比西周到南北朝遗留下来的诗篇数目啊，得多出2到3倍。那么其中著名的诗人，这个人数也大大超过了从战国到南北朝所有诗人，有名的诗人的总和。从质量上来说呢，唐朝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辉煌的时期。那我们从何说起呢？怎样取舍呢？还是听一听古典文学专家赵银芳老师的建议。如果要说唐诗，他将会作何选择呢？ 就是唐朝跟宋朝相比，就是唐朝的这些诗都是意境非常开阔，意蕴非常昂扬，然后大唐气象，就像王维的这个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的一个气韵在里面。然后像宋代的诗歌，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就开始转向理性了，所以而且跟他们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是相关的，所以宋代的诗歌都是以学问为诗，以理趣为诗，特别的务实，然后强调说理。就像那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其实在讲道理，这也是唐诗和宋诗的这个不一样。他这个唐代诗有很多诗人都写边塞诗的，像刚才我说的王维也写边塞诗，因为王维曾经在这个凉州这个地方做过节度使，然后在很多这个边疆的这个区域做过官，然后有这个边塞的这个经历。然后王昌龄呢也是有这个边塞经历，所以王昌龄写的这个诗呢，他曾经写了这个从军行，王昌龄的这个诗，王昌龄还有一个绰号叫七绝圣手，就是他写绝句写的特别好，所以他的边塞诗很多也都是这个四句的这个绝句，朗朗上口。他的这个从军行呢，本来是写了7首，然后我们后来说的这个王昌龄的像这个还有他的出塞也是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然后他这个也是本来是2首，然后这是其中的一首比较出名。所以王昌龄呢，他有一大部分诗是这种边塞诗，反映了这种唐朝的跟这个边疆的这种关系，还有这种战争，而且唐朝的文人这种想建功立业的，想这个在战场上实现自己的价值的这样子的。他不仅仅是文弱的这种文人气，还有这种昂扬向上的这种状态。 哎，别看赵银芳老师啊是一位文艺女青年，他为我们选择的这个切入点却是气势雄浑的边塞诗。要说边塞诗啊，我们的课堂记忆一下子就能追溯到那几个熟悉的名字：高适、王之涣、王昌龄。哎，学生时代啊，他们的诗歌是我们接触的最多的。哎，不过您知道吗？这几位啊，本来他们也是好朋友。哎，不仅跟我们在课本当中是好朋友，他们在现实当中这三位就是好友。那么到现在呢，还流传着一个很好玩的故事，说的就是这几个大龄文艺青年一起泡酒吧还争风吃醋的故事。接下来啊，我就给您说这段评书《齐亭画壁》。 好嘞， 话说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诗风日盛啊。您别看今天我们读诗是如此的高雅，还有很多生僻字啊，还得翻字典。那个时候，这诗歌是一种流行文化，不分朝野，无论官民，全都喜欢是吟诗唱曲。咱们单说这一天吧，三位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这哥仨是好朋友，相约一起到棋亭小饮怡情。棋亭就是指酒楼啊。其实这三位在当时已经非常有名了，但是那时候啊，也没有广播电视互联网，他们的诗是很有名，但是这个脸不大熟悉。你要说今天哪个明星一出来，到哪个饭店，好嘛，那粉丝都得乌嚷乌嚷的。当时这三位还是比较安全的啊。到了酒楼，叫好了酒菜，刚要吃啊，忽听噔噔噔噔噔脚步声响，又来了一波客人。这是谁呢？是在梨园掌管乐曲的官员。这个官员领着十几位弟子，也来登楼宴饮，在席间就要唱诗助兴啊。这哥仨一看呢，咱们回避回避啊，他们就躲起来了，在这个黑暗的角落里围着一个小火炉，就看这些梨园子弟呀、表演节目。只见有几位漂亮的梨园女子，那是珠果玉饰，摇曳生姿啊。当乐曲奏起，他们就开始唱诗了。王昌龄一看，我说二位，咱们今天打个赌怎么样啊？要说咱们哥仨在诗坛上，那也算是有名的人物了。可是呢，咱们一直没有分出个高低上下，今儿这机会难得啊，咱们呀就听听这些歌女们怎么唱诗，谁的诗入这歌词比较多，那就说明谁的名气大，对不对？就说明谁最优秀。高适、王之涣一听，好啊，那谁怕谁呀、咱比一比吧。就见第一位歌女首先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嘿，王昌龄一听这高兴，用手指在墙壁上画一道，不好意思，我一票，这是我的芙蓉楼送辛渐，我的一首绝句。好啊，接着听。又一位歌女唱了：开妾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紫云居。高适伸手画一道，得嘞，这是我的一首绝句，哈哈，我也来一票。此时又一歌女出场了：凤肘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园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哈哈，王昌龄鼓掌大笑啊，又画一道，看见没有，我这两手了啊。唱来唱去，唱去唱来，这王昌龄和高适啊是旗鼓相当，可就这王之涣一手没有。嘿，这王之涣心说，这怪呀、这怎么回事啊？合着我的粉丝都放假了啊，都不听 87.6 了，这怎么一个不来呀、这你这排座次这倒好说，这都是丢不起这人呢。王之涣就说，我得找找这脸儿。我说二位，咱们前边都不算，别家怎么不算呢？你听我说啊，这个刚才这几个唱曲的，那都是不出名的小丫头，他们所唱不过是下里巴人之类不入流的歌曲。这二位一看，怎么我们这诗就不入流啊？不是，你听我说呀，就他们唱这个不怎么高雅，咱们呀得听那个长得最漂亮的那个歌女，她要是唱谁的歌，那这票数就得多。你们说谁最漂亮吧。这仨文艺青年喝了点酒就开始在这挑，一看，有一小姑娘长得漂亮，就她吧，这小妮子长得好啊。行啊，王之涣说，这样啊， 到他唱的时候，如果他不唱我的诗，我这辈子就不再跟你们争了。你们俩谁第一谁第二，你们说了算。反正我是肯定甘居人后，好不好？哎，如果要是他唱了我的诗，那甭客气，哎，你们二位呀，就拜倒于座前，尊我为师。好啊，那咱就赌一把吧。此时就见这小女子开口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抚掌大笑：“哈哈哈哈，二位高徒，我这叫绝杀呀！啊，唱的正是我的《凉州词》。”这则故事啊，又叫《齐亭赌醉》，记载于唐代文人薛用若的《集异记》中。他表现出了盛唐诗人放达争衡、知己相契的精神风貌。也有人说啊，这个故事构成了一幅唐代市井社会风俗图。不过呢，要说起边塞诗，我个人还是最喜欢王昌龄。比如这一首啊：“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祖师从军行》当中的第四首。这首诗最有名，课堂上咱们也学过。不过呢，我认为这个《祖师》当中第七首最为气势磅礴。这一首是这么写的：“玉门山栅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风。人依远树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读完这首诗啊，我的脑海中就呈现出了许多史诗大片的场景。这唐代文人是颇有风骨啊，可叹的是王昌龄的结局并不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756年的时候，59岁的王昌龄辗转回老家，在经过亳州的时候被亳州刺史吕秋晓杀害了。吕秋晓为什么杀他呢？史书上没什么记载，这也算是一个千古之谜。但是到元朝啊，有一本书叫《唐才子传》，在这本书中说，王昌龄以刀火之际归乡里，为刺史吕秋晓所计而杀。好在啊，这个罪魁祸首吕秋晓也没得了善终。就在王昌龄死了一年之后，大将张浩奉命平定安史之乱。那这年秋天呢，为解宋州之围，这位张将军就令吕秋晓率兵支援。这吕秋晓呀，看不起这张浩，认为他是布衣出身，哎，大老粗。啊，更关键的是，吕秋晓就怕这个仗打败了呀，自己担责任，所以就故意拖延时间，按兵不动，以至于贻误战机，宋州陷落。后来他落到这张浩手里了，张浩就以贻误军机之罪处死吕秋晓。行刑之前呢，吕秋晓痛哭流涕呀，向张浩祈求：“有亲岂待于命？”意思就是说，我家有老母需要赡养啊。这张浩一句话就把吕秋晓挡了回去了。哼，你有亲，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啊？看来这位张大人也是王昌龄的粉丝啊。 床前明月光， 这是穿越历史的声音，词以抒情，歌以咏志，这是历透千年的经典，卷展时光，辉映文明。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古籍生动，经典诵读，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 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欢迎同时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常设展览，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 在今年的央视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中，有一首诗被改编吟唱，成为爆款歌曲。它就是由李琦改写词作，曹轩宾作曲并演唱，取自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这首歌叫做《别君叹》。 一清晨，客舍青青柳色稀，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创作《别君叹》是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给曹轩宾的一个命题作文，要求他用唐诗为题作曲演唱。作为一名西安音乐人，曹轩宾从小听秦腔，受古典文化的熏陶。那这一次在歌曲的创作当中呢，他使用了方言，而且又吸收了西方艺术的方式来表达中华文明的内在气质。巧合的是，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和这段离别故事也以音乐方式流传下来，那就是那首著名的古曲《阳关三叠》。而作者王维呢，除了是一位诗画俱佳的诗人，他的音乐才华也非常突出。那这段故事啊，我们用一段广播剧为您呈现，下面就进入咱们的广播小剧场，请听广播剧《别君叹》。 这曲《阳关三叠》为贤弟饯行。 多谢多谢，吴兄不仅诗画俱佳，这音乐功夫也是十分了得呀。 来来来，你我二人再饮一杯。 哎，摩羯兄啊，我早就听说过你的一段故事，明日我就要踏上旅途了，再相见不知何年何月，所以今天特向你求证一下。 关于我的故事？ 是啊，我早就听说摩羯兄的音乐造诣十分了得呀，曾经有人获得一幅奏乐图，但不知题写什么名字，于是就向您请教，说您看罢此图，就告诉来人这是《霓裳羽衣曲》的第三叠第一拍。来人惊叹摩羯兄